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走出戏说的迷雾，聆听历史真正的声音。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如果我请您试想一下，此刻的时间退回到公元1405年的夏末，明代皇帝朱棣登基的第三个年头，如果此刻您置身于扬子江的汇合口，那么港口城市刘家港展现给你的将是一幅如此壮观的景象。有一支舰队，一支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未看见过的庞大的舰队，正在驶向中国的南海，以便由那里出发驶往大西洋，也就是印度洋。当时的中国人喜欢把它称之为大西洋。一望无际的扬子江面上是丛林叠嶂的红旗，它覆盖了整个水面，空气当中响彻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和下西洋就由此开始了。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郑和，原姓马，1371年出生于云南昆阳回族。郑和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还有三个妹妹，因为排行第三，所以小名叫做三宝。郑和的祖辈可能是西域人，在元代蒙古人征服云南之后移居到了云南。父亲名叫马哈芝，曾经到过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朝圣。从云南到麦加相距万里之遥，马哈芝是徒步前往的，历经了千辛万苦，自不待言。而马哈芝回到云南后，经常给他的几个孩子们像讲故事一样的谈论起他在旅途当中的见闻，如何辛苦，如何遇险，又如何高兴等等，当然也宣扬自己如何本着坚韧不拔追求真主的精神到达了圣城麦加。当时年轻的郑和听后无比的兴奋，在见多识广的父亲的熏陶下，他对异域的情调产生了无比的好奇。郑和曾经暗暗思量，如果有一天自己有机会跳出这个狭窄的家庭，到广阔的天际当中去遨游，该是多么幸福。所以从少年时代开始，郑和就很注意锻炼身体，培养自己坚韧的毅力，潜心阅读史籍以及航海知识等等。明朝洪武15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明朝大将傅有德平定云南，当时的郑和还是个11岁的幼童，但是身材长得魁梧，浓眉大眼，形如虎步，声如洪钟，而且聪明伶俐，能言善辩，颇讨人喜欢。也许是个偶然的机会，郑和竟然被傅有德看中了， 就把他带到了南京，后来被转送给了燕王，来到了北平，在燕王府内当了一名侍童。当时的燕王朱棣看到郑和才貌双全，十分喜爱他，并且亲自给他改名换姓，叫做郑和。郑和长大之后当上了一名小太监，然后到军队当中服了役。当时朱棣正率领着百万雄师下江南，郑和在几次激烈的战斗当中显示出了他非凡的机智和骁勇，并且他做事很有魄力，应付自如，八面玲珑，待人诚恳，谦虚谨慎。朱棣逐渐提拔他当了指挥官。此后郑和在战争中运筹帷幄，常能取胜，更深得朱棣的器重。所以当朱棣想选派一名出海的领导人时，首先就想到了郑和。明朝永乐三年六月，郑和首次率领着庞大的船队远航，即所谓七下西洋的开始。当时所说的西洋并不是欧洲的海洋，是指以南洋群岛的婆罗洲为分界线，婆罗洲以西的南中国海、印度洋等海域统称为西洋。此次远航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航海史上一个登峰造极的发展，是地理科学上的一大成就。想知道郑和这支船队有多么的庞大吗？它共有27000人组成，除了士兵和水手外，还有技术人员、翻译和医生，乘坐的船只62艘，其中最庞大的船有9道桅，长44丈，阔18丈，即使风再大，浪再狂，也能够平稳地行驶。这也是郑和的指挥船，称为宝船。其次是8道桅船，长37丈，阔15丈，主要用于装运马匹，称为马船。再小的是7道桅，做一般乘作用，最小的只有5道桅，比较灵活轻巧，属于战船。整个船队排起来行驶长达10里，浩浩荡荡，威风一时无两。当时的每艘船上均配有罗盘，由24名官兵掌控着航行的方向，而这种罗盘在当时的精度已经算非常高了，采用24个方向，各以天干地支与8卦5行命名，标记方位，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技术。自从公元前30纪我国发明指南针以后，到了明朝，各项技术指标已经相当完整，因而开辟了航海史的新纪元。当时船上所使用的铁锚也是非常巨大，用铜口粗的棕缆吊在船头上，有7丈3尺长的杆，3丈5尺长的爪，8尺5寸高的环。这种锚没有几百人的齐心协力是拉不动的，所以抛锚之后能够顶得住海上的狂风骇浪。 历史上环球航行的第一人郑和，七次出使下西洋，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所到国家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进行了贸易和文化交流，在各国人民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影响深远。迷幻时空带您重温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艰辛与辉煌。 郑和舰队的使命就是把朱棣皇帝登基永乐年号，即永远保持友好欢乐的消息传送到世界各地，并展示这位万能的统治者的权力及其王国的伟大。舰队先沿着中国海岸行驶了400海里，随之在福州南部的闽河入海口抛锚停泊。为了等候东北季风，船队在那里停靠了4个多月，随后在12月底来到了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位于禅木巴的詹城，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南部。船队由此横穿南中国海，扬帆驶往了爪哇岛，随后开往马六甲，也就是马来半岛的门户，然后再驶往苏门答腊岛，在北部地区上岸暂息。接着船队横渡印度洋的东岸，在斯里兰卡靠岸， 短暂停泊之后，又扬帆抵达位于印度西南海岸的海滨城市奎隆。之后，从1406年12月份到来年的4月份，驻扎在大型贸易中心城市卡利卡特。然后，舰队又借助西南海风返回刘家港、南京。返程的船上满载着来自郑和所访国家的使臣，他们都要前往大明的首都南京，向这位伟大的皇帝表达他们效忠的意愿，并请求得到加入这个中心之国贸易体系的许可和接纳。在舰队的回归途中，郑和还歼灭了一支占据着马六甲海峡的强大的海盗舰队，至少消灭了5000余名海盗，并将俘获的海盗头目带往南京，以便让大明皇帝对他们的生死做出判决。郑和的船队每到一地，一方面表示亲善友好，一方面宣扬国威，并做了适当的物资交流，也就是进行外交和对外贸易活动。比如船队到达第一站詹城时，当地国王听说大明天子的特使到来，十分高兴，骑着大象，身着五彩礼服，头戴着锦花金冠，带领着群臣前往码头迎接郑和一行。而当郑和递上国书时，国王更是受宠若惊，以国宾之礼相待，并向郑和献上了珍贵的礼品，其中有一件形如美玉的珍宝，在月光下特别的耀眼，称为宝母，还有一件火柱，白天放置在阳光下，到了晚上放出的光芒能够燎香烧纸，另有一件水柱，可以使浊水立刻澄清。此外还有辟寒溪，冬天时放置室内可使气温升高，另外又用象牙抽成细条编织成为的席子等等。当然郑和也向国王回赠了瓷器、金银饰品和绸缎等等中国的特产。舰队到达其他地方时，郑和也同样受到了隆重的欢迎，除了互赠礼品外，还进行了贸易，以中国的土特产换回了药材、香料、宝石、染料以及虎、狮等珍稀动物。郑和的这次出使首航，直到第三年的九月才回到国内。随后，西洋各国也都派特使前来中国，向明成祖朝拜和回访。大明天子受到域外的尊敬，自然高兴极了，除了夸奖郑和以外，也表扬了整个船队，同时让他们继续准备第二次下西洋。郑和在第二次远航时，舰队曾经驻扎在泰国的暹罗，并且把暹罗国王志愿派往明朝的使臣带回了南京。郑和在卡利卡特安抚了那位新国王，并且把大明皇帝所赐的玉玺授予这位新国王。而郑和的第三次远航始于1409年秋，他的使命之一就是把大明皇帝赐予卡利卡特国王的新印授予他，因为这位国王的第一枚大印被暹罗人所抢走，郑和在那里树立了一个纪念碑，从碑文当中可以看到大明皇帝对当地马六甲人的愿望，那就是臣服于中国，以示有别并超脱出那些未开化的野蛮人。也就是说，这种附属状态并非被视为社会地位的降低，而是得以提高。同时，他把这个新国家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以免他为暹罗和马六甲强敌所吞噬。舰队此行不仅访问了奎隆和卡利卡特两座城市，同时也访问了卡利卡特的贸易竞争对手城市科钦。归途中曾经在西兰发生了激战，郑和打败了僧伽罗人的军队，俘获了其国王，并且把他带往了南京。公元1411年七月，舰队返回南京后，明朝皇帝赦免了西兰国王，由此也把西兰列为附庸国，令其定期进贡。郑和的舰队在1413到1415年的第四次远航中，在从北苏门答腊岛前往西兰的途中，数艘船只离开了主舰队，并向北驰时入了孟加拉湾。归途中，他们带上了当地的国王，这位国王是要呈现给明朝皇帝一只珍禽异兽，一只他自己从东非获得的长颈鹿。 随后郑和的远航自首次抵达东非时期，就陆续把长颈鹿运回了南京。中国人把长颈鹿看作童话当中的麒麟，它的出现意味着国家有了一位仁慈而英明的皇帝，预示着王朝处在永和的盛世时代。事实上，此刻的中国处在其最强盛的时代，皇帝的光芒普照着整个亚洲。从亚洲东北部经日本到朝鲜，再经东南亚到南印度诸岛、波斯湾以及东非海岸，所到之处的国家及其贸易城市都臣服于这个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大明朝皇帝，至少从表面形式上是如此。一个由中国主宰的环绕着亚洲的贸易世界就这样形成了，它覆盖了北起日本海和东海、南到南海和印度洋的整个地区。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每次远航，郑和及其船员们都对沿途各国的地理形势、交通条件、气候特点、物产种类、民情风俗等做了详尽的考察和记载，为大明朝与海外各国的友好交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第五次下西洋时，郑和总结了前四次的经验，决心向着更远的地方前进。永乐十五年五月，船队照例沿着以往熟悉的航道南下，首站到达了满腊加。稍事休息以后，郑和就将船队分为几个小队活动，有些驶出马六甲海峡到西兰、胡鲁莫斯以及阿丹一线活动，而另外一些船队则从西兰横渡印度洋，在海上遇到凶猛的风暴和滔天的骇浪，即使现在的海船也视之为畏途。虽然唐代时这条海上交通路线已经开辟，但都是沿着大陆边岸走的，而此次郑和率领的船队却采取了越洋直航的方式，尚属首次。郑和的船队在大洋当中与风浪搏斗了20个昼夜，未见一寸土地，几乎没有航标，当时完全凭借制作精良的指南针、观察风云变幻、星斗移位等丰富的海上经验与高超的航海技术，他们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眼前的荒山秃岭，寸草不生，天气炎热而且干燥，居住在那里的土著人身躯矮小，皮肤黝黑，他们的上身不着衣衫，好像一点也没有羞涩的表现。此情此景使来自中国的官兵们诧异不已，不知来到了何等世界之中。经过反复查询，方知船队已经到达了非洲的东海之滨。最终这支船队绕过马达加斯加南端返航，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组织大规模船队访问东非的壮举，也是首次直接考察东非的地理形势、民情风俗、物产资源的记录。这次远航抵达东非的船队，直到明朝永乐十七年返抵南京。随船队归来的还有许多非洲国家的使节，它是我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收获。不仅如此，在地理发现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郑和率领船队的非洲之行，比欧洲人发现非洲好望角早了67年，比哥伦布到达美洲早73年，比麦哲伦环绕地球航行一周的时间早了103年，比达伽马巡航非洲好望角到达南印度早了80年。而且郑和船队的船体比欧洲的都大，船员的人数更多，船只的数量也更多，至少有40艘。船体抵挡海上风暴的能力、辨别航行方向等科技指标都比欧洲强得多。 由此也可见，明朝当时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以及组织能力在世界上是一流的。几次下西洋，郑和的船队不仅开拓了外交和贸易成就，提高了国家的威信，同时也了解到域外的地理、物产、人情。明成祖朱棣充分肯定了郑和的伟绩。公元1421年5月，一次雷电击中了明朝首都北京新建的皇宫，三栋华丽壮观的大殿毁置于这场大火之中。迷惑不解的皇帝在一道圣旨当中询问他的大臣们，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以至于上天对他如此恼怒。1424年8月，这位皇帝终于去世了。新登基的皇帝下令停止造船业，但是他在位不久也已经去世了。继位的宣德皇帝在1430年再次组织大规模的舰队远下西洋，旨在重建这些朝贡和贸易关系。随着宣德皇帝在1435年驾崩，出海远航的历史彻底结束了。远洋造船业被停止，造船的图纸被销毁。随着当年制造远洋船的最后一位老师傅的去世，有关宝船的设计资料随之也就从大地上消失了。1477年，当一名太监要求在资料馆中翻阅郑和的航海记录本时，一位儒教大臣却把这些资料销毁了，旨在令后人永远无法再做造船的尝试，甚至私人远航也被禁止。1525年，港口官员接到指令，销毁所有远洋船只，把所有私自拥有远洋船只者统统送进监狱。由此，中国的航海事业停止了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隔断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进入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年代。曾经充满活力的中国海岸骤然间沉寂了下来。我们无法确切知道郑和此时的心情，宝船厂就在他的身边，那里是他航海事业的起点，转瞬之间已经物是人非。巨大的船厂给人一种空寂之感，所有曾经发生的奇迹都像一场尘封的旧梦。20年来往返于中国和印度洋之间，54岁的郑和也许并不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将被载入史册。他所往来的30多个国家从此加深了与中国的友谊。公元1430年，宣德皇帝终于意识到了国际关系的重要性，随即颁布了命令郑和再下西洋的诏书。郑和再一次担负起了国家赋予的政治和外交的重任。1432年1月12日，郑和从长乐出发，开始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远航。出发时最明显的地标就是五虎礁，一切都像从前一样。不同的是，郑和已经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满鬓斑白的老者。海洋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对手，也是他生命当中最为亲密的伙伴。对于英雄来说，对手往往是他最忠实的朋友。郑和从长乐出发的时候，长乐县城的百姓给予了他英雄般的礼遇。然而这一次，人们没有从归航者当中发现郑和。在古里的海面上，20000多名下洋官兵失去了他们的统帅，但是船队仍然按着既定的航程顺利返回了祖国。1998年，美国地理杂志评选的1000年来全球贡献最大的100位人物中，中国入选了6位，其中就有郑和。英国退役潜水艇长加文·孟西斯用了10几年的时间研究郑和，发表了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他认为郑和是环球航行的第一人，从而引起了世界史学界的激烈争论。这也充分说明了世界对郑和的重视。郑和是世界历史上的伟人，东南亚国家尊敬郑和，保留了很多纪念郑和的遗址。在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垄、三宝墩、三宝洞，在马来西亚有三宝井、三宝山，斯里兰卡还保存有郑和立的石碑，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国都有三宝庙。

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事。